要分离，那只是随便说一句。看到你哭啼啼，后悔来不及，只好规规矩矩向你赔个礼，再对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你说声对不起。